第68集。收拾好了东西，回到赵斌家里，两个人同居的生活正式开始。罗明瑶现在准备进入研二下学期，还没开始上临床，研究生的必修课上学期全部完成，实验也基本告一段落，正在整理数据准备文章。除了每周跟周老师上门诊和开组会，多数时间都在家里自己安排。他把这些时间都利用起来，安排两个人的生活问题。同居第一个早上，赵斌就享受到了有家有爱人的幸福生活。赵斌早上上班时间是8点，因为住得近，他一般7点半起床，楼下买了早点带到休息室，交了班以后吃。一大早，赵斌就感觉身边人动了，睁开眼，正看见罗明瑶蹑手蹑脚地下床，一件毛茸茸的棕熊睡衣从背后看圆滚滚的。 这么早起来，要去实验室吗？ 他蹭起身，过去把人抱住，在身后蹭了蹭毛茸茸的后背。虽然自己不穿毛绒睡衣，但好像给罗明瑶穿上，感觉很不错。罗明瑶没想到把赵斌吵醒了，带着点愧疚地说： 没有啦，我起来做早餐，吵到你了吗？ 别做了。 赵斌把他拖下来： 不做实验就好好在家休息。 他捏了捏罗明瑶的腰。 昨天那么累。 罗明瑶脸上直冒热气，挣脱他作怪的双手。 哎呀，没事没事，我自己在家里也经常做早饭的。 说完慌忙逃去了厨房。赵斌觉得新鲜，穿上衣服也去了厨房看他。昨天晚上两个人逛了超市，买了一些食材和日常用品，里头有速冻的包子馒头什么的。罗明瑶这会儿把东西正放上锅蒸熟，见他进来有些局促地说： 昨天都没有好好的准备呢。 一边说着，一边从冰箱里面拿出个饭盒。 昨天晚上做了点菜给你装饭盒里了，所以你中午可以不用去食堂排队打餐了。 赵斌接过饭盒，狠狠地吻了他一下。 有你在家可真好。 等到春节假期结束，急诊科所有人都知道赵斌午餐不吃食堂改带饭了，这简直让一众只能吃食堂油腻腻的肥肉炒菜的人眼红。 怎么回事啊？ 周璐斜着眼睛看他。 师兄肯定是家里有人了。 谢晓东凑过来说。 食堂打回来的饭，饭盒里的饭沾着油，看着就没食欲，赵师兄这个清清爽爽，闻着味道也好。师兄让我尝尝。 赵斌冷漠无情地扒饭夹拍照，顺手还发消息给罗明瑶，盛赞今天的饭菜口味极好，根本不接受共享邀请。周璐嘲笑谢晓东： 谁不知道是爱心便当，就你不识趣还要分享。 谢晓东只好灰溜溜地吃饭盒里的油拌饭。饭还没有吃完，外面就有护士喊来病人了。赵斌把盒子盖好，去诊室接病人。来的是本校医学院的学生，手里拿着一张校医院的转诊单。 医生，我是本校的学生。 病人说话的时候有明显喘气。 我最近一个多月都有点乏力，在校医院看过，校医院没看出来有什么问题，让我回去休息。但是，我休息了还是不好。今天5个多小时以前，我开始感觉心悸很明显。刚刚我同学帮我做了个心电图，他说可能不太对，我就挂了急诊科，想让老师您看看。 他拿出心电图来，赵斌看了一眼，脸色就严肃了。心电图提示窦性心动过缓，提波高尖，这是一个比较典型的高钾血症的心电图。 你学过心电图了？ 赵斌问学生。女生点了点头。 上学期学的诊断学，是不是有点像高钾的心电图啊？没那么巧吧？ 赵斌起身让他跟上，带他往检查室走。 我给你重新做一个，再看一下吧。 复查的心电图依然有高尖的T波。除此之外， 长二岛连上面抓到了一个市井早搏。赵斌把心电图折好交给他，开出检查。 肯定要查血浆，把肝肾功也查了。我问你，你自己有没有肾脏方面的问题？ 我没有啊。 女生有些担忧地皱起了眉头。 我别的没有什么不好的。 赵斌安抚她。 哎，别紧张，高钾血症有很多原因，只是肝脏功能异常比较多见，我肯定是要问一些病史。你是以后要做医生的，你该明白，问病不是下结论，医生总是从最常见、最可能出现严重情况的病入手排除。 女生捏着检查单，沉思着，脸色苍白。 我问你几个问题吧。 赵斌语气放得很柔和。 你现在体重是多少？ 女生脸有点发红，认真地回答。 我53公斤。 赵斌点点头。 你的脸对于我这种第一次看到你的人来说，看起来会有一种浮肿的感觉，你自己觉得呢？ 女生摇着头。 哦，我脸一直这个样子的，我就是有点虚胖，好几年了。 他说到这里自己停了下来，浮肿是肾病的早期表现。 当然，也有可能是个人的生长发育。那么你之前，一个多月之前开始觉得乏力，那以前呢？ 赵斌继续问道。 以前。 女生已经开始紧张了。 我一直都不爱运动，我一直想的是自己体力不太好。 赵斌拿起旁边的血压计，示意他伸手。 以前有测过血压吗？就是诊断学的时候，同学们之间互相测，有过吗？ 女生摇着头，把袖子卷起来，伸过手去。 不用紧张，我说的问病不是下结论，你紧张的时候血压会升高的，平时没有头晕或者头痛的症状吗？ 女生长长的吸气，舒了口气。 没有头晕头痛过，老师您测吧。 赵斌戴好听诊器，捏气囊，血压最后测出来是高压180，低压102。女生的脸变得苍白了，赵斌仍向她微微一笑。 先去查血，休息休息，然后放松一下，我们再测。你还是太紧张了，紧张的时候呢，血压是不准确的，测两次，好吧？ 然而他没有等到再测一次，女生站起来时候就晃了晃，还没走出门就不行了。他扶着诊室的门，大口喘气，眼看着就站不稳要滑倒。赵斌一步踏上去，把人扶住，往护士站吼道： 抢救，来个人帮忙，抢救室准备吸氧，心电监护。 护士站那边，经常跟赵斌搭班的秋婷最先反应过来，立刻吩咐了其他护士去准备心电监护仪和吸氧管，自己过去帮赵斌搬运病人。 同学， 赵斌喊着病人。 还能不能走？ 女生微弱地摇了摇头。赵斌把人上身抬住，秋婷抬着下身，两个人把病人搬运进抢救室。 抽血，常规生化，肝肾功，血气分析。 赵斌大声安排着，一边帮着护士把心电图接上。 刚才诊室里面血压是180多，现在马上再测。 他拉起病人的裤腿查看双下肢，两只脚脚踝都是轻度凹陷性水肿。 双通道，福赛米10毫克，待会儿给他进推。 说完就带上听诊器听双肺和心脏。 刚才做心电图的时候心率还是很慢，现在心率可能有100多次了，高钾心衰可能合并了，赶紧把血抽了，松检稽查。 赵斌取下听诊器，走到床头看着病人。 同学，我必须马上通知学院，你是哪个学院的？手机号码有吗？ 然而病人没有回答他，病情急转直下，很快出现了意识障碍。心电监护提示心率室性心动过速。急诊科新买回来一个快速床旁血气的机子，赵斌立刻拿着动脉血过去做血气。血气分析提示代谢性酸中毒合并呼吸性碱中毒，动脉血血钾6.8毫摩尔每升。赵斌立刻指挥抢救。 搬五位，头摇起来，脚放下去，10毫升葡萄糖酸钙，快拿过来推。再来个通道，输葡萄糖加胰岛素抵抗，速度慢一点， 钙推王来加一支碳酸氢钠，叫护士长来，联系同学、学院还有家属，这孩子多半是肾衰，必须马上通知。打电话叫肾内科来，拿到结果，看今天要不要上透析。